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对不对？那也我们最后得到舍，十无量心的修行其实是靠舍，舍就是智慧，所以严格的说，你不能够用神界主义修舍，你要用智慧修舍。分别很清楚，什么是 indifference， 什么是舍。虽然看起来他们很像，不过 indifference 好像水牛，水牛看起来很有智慧，容易舍，有没有看过水牛？不过那个农夫抱在后面打他，那他就乱抱，对不对？那这不是舍。不过从外边看起来很有舍。你比较熟，那就。容易了解他是不是因为智慧。那真的是就是智慧，智慧不容易，我们有讲过所有的法都是靠智慧，因为智慧再会有真的想法，因为没有智慧，再有真的是无明。所以，智慧就是所有的想法王，无明是所有的不想法王，因为无明，我们受苦。因为智慧，我们受真的快乐。那智慧跟解脱有关系。那昨天我们也有学罗摩、罗什、古玛嘎基瓦，他是很有智慧的人。智慧超越我们普通的人的智慧。所以他是其实代表智慧。那因为智慧在有知自在，因为无明就不自在。自在，智慧的自在的味道跟普通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智慧的味道不容易了解，你要自己修智慧才能够了解。所以你修舍，如果你没有智慧，那不是舍，是 indifference。 indifference 是因为无明，不是因为智慧。那 有修行的人跟普通的人的不一样，就是在敏感，有修行的人变成很敏感，因为他很敏感，所以他保护他的心，因为他保护他的心，他有智慧，因为不保护他的心，那就没有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无明，有无明，那他没有明，所以他第一不了解烦恼，第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先要了解烦恼，才能够处理烦恼。了解烦恼就是看真知。真知就是用智慧放我们的经验的所有的要素在一起，这个放我们的所有的要素在一起，有智慧是靠舍，如果没有舍，我们无法做，来能够舍，我们需要什么法？需要静，静安。如果没有静安，不是舍。那慈悲喜的修行，如果成就都有静安，不成就那就没有静安。不过他们究竟成就，因为有舍，有舍他们才变成自然，没有舍他们就不自然，不自然不是真的，不是真，不自然就是用勉强。你勉强，因为你没有智慧，你有智慧渐渐什么都不勉强，所以要在每天的生活中，就是调修四无两心，就是挑战在每天的生活中要检查自己的心。如果你这样修，那慈悲喜舍变成渐渐越来越自然。如果你不练习不断的修检查你的心，那你虽然很用功，还是你不自然，对不对？ Grace 有什么问题？你不自然，因为你勉强，所以没有静安，有解脱。昨天我们有看过罗氏，他是被和那个舍心观跟解脱观，对不对？我们有看过。那有解脱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他修行好？有的人能够讲很好，讲得非常好，很多人会受影响。不过他们没有静安，有的人不太会讲。不过他们很有静安，都自然。不过不一定会讲，他告诉你我不太会讲。 有没有碰到那些？所以了解智慧就是了解两个法，第一静安，第二舍。如果静安跟舍变成责任，修行真的有进步。如果要勉强，那修行还不是真的有进步。那什么是昨天我们有讲过什么是解脱的情况？那静安跟舍变成自然，你留在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如果它不明显，你就能够处理，能够处理用什么？用真知。真知我们有些不会明显，如果没有真念，有真念才会有真知。所以有真念有真知，我们才因为心，检查心，所以我们才会知道烦恼。知道烦恼，能够处理烦恼。多半时间，我们修行不够的人，虽然有烦恼，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静安跟舍不是我们的自然的情况。这样的修行的目标就是了解自然，自然就是什么？就是涅槃。我们不了解自然，涅槃里面有所有的想法，没有例外，所有的想法包括在涅槃里面。因为涅槃，所有的功德会变成涅槃，会变成圆满。在涅槃里面圆满。那现在我们有些菩萨的修行，就是思维自然，思维涅槃为自然。思维什么叫做自然？我们不自然。我们不自然，所以心不安，心不安，所以它有挑剔，它有昏沉，都是表达心 不安。那现在April 有研究一切是谛论，一切是谛论是说明那个解脱的过程靠很多不同样的方便，重要方便就是初中，初中，初就是不化，中就是不净，初中， 初中， 哦， 初中还难，初中， 初中不一定只是烦恼。初中有范围非常大，从 唯识的角度来看，连罗汉有唯识的初衷，连罗汉还有唯识的初衷，只有佛完全没有初衷。所以一切是谛论是分别，我想28种初衷，很多种初衷，28我想。 师父，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涅槃？涅槃是轮回的相反，没有轮回哪有涅槃，因为有轮回就没有涅槃。涅槃是谁都不会说什么是涅槃，偏向是说明没有单真知就是涅槃。舍利弗是这样讲，也有说明究竟快乐就是涅槃。也有说明无为法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梵文，不是中文，因为不会翻译，不好翻译，所以他们还是只是用拼音而已。因为不好翻译，涅槃是涅槃。从语言的角度来看，Nirvana， Nir 就是 deprimative， 没有。Vana 可以被合跟无名。Vana 就是无名，没有无名就是涅槃。没有迟就是涅槃。Nir 是梵文是 deprivative prefix， 不知道怎么说中文。中文没有这种文法，那梵文的老师很苦难教那个梵文，因为中文没有那些那个 prefix 叫做 说。 自首，suffix 叫 自尾 。那 deprivative 就是leave， deprive， 怎么说？ 否定 可以。folding， 收字， 自首 ，folding， 自首。那个印度跟欧洲的语言跟中文结构完全不一样，所以很难表达那些意思。你普通的华人，你告诉他那个 folding 自首，他什么是 folding 自首，他没有什么印象。不过你要学欧洲的语言，特别像捷克文还是俄罗斯文，那些很重要。斯拉夫语言很跟梵文很有关系。那反正涅槃就是否定，否定什么？否定 吃，没有吃那就有涅槃，因为我们还有吃，我们没有涅槃。这个吃表怎么表达？我们有贪欲，我们有嗔恨。有修行的那个贪欲跟嗔恨变成越来越微细。如果是修菩萨道，那你不要完全离开他们，你要调他们越来越微细，然后用他们来度众生。这是菩萨道跟声闻道的不一样。你没有贪欲，你没有嗔恨，你很难度众生。一定要有一点点，这样渐渐他们因为智慧，你留在涅槃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的愿、你的大悲，你就离不开众生，这是菩萨道的理想。不过那些也就是名字而已，不要太执着。佛没有讲那些分别，就是我们众生特别喜欢那些分别。不过那些分别帮助我们发智慧，没有他们，那我们的智慧是靠名字。因为名字我们才能够修真见，修真见那你就渐渐离开名字，离开名字的执着。那是不是解脱？你不是靠名字，这是为师特别强调。你怎么修为师？寻求什么？一还是十？名自心差别，我们的执着在分别心里面是靠名字，不是靠事实。其实南传佛教也有同样的道理，现在你们是修四无量心，一定要强调我们的烦恼的所缘不是事实，而且是明确。所以我们的烦恼的所缘不一样，因为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概念不一样，概念不一样，分别不一样，分别不一样，那你执着的所缘也不一样。因为执着的所缘不一样，你收集不同样的缘，你收集不同样的缘，那我们出生在不同样的因缘，这是轮回。所以这个我们的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多多种类，就是因为不可思议的业的分别。 了彻底的了解为什么，所以他能够处理所有的初衷，连罗汉没有办法，菩萨也没有办法，只有佛自己。所以真的修行就是舍为心，舍为心的最好的方便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心没有什么限制，对不对？心没有什么限制，它的限制就是烦恼，因为所缘模糊关于所缘，所缘是我们的执着，执着关于什么？关于概念。就是我们管理什么，管理我们的心的一切，学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对不对？心的一切不一样啊，分别不一样。新的科学，现在科学也他们知道很清楚，我们看所缘跟动物跟昆虫等等不一样，一个颜色我们所看是这个颜色，那些昆虫等等他们看不同样的颜色，不同样的形状，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是证明我们的所有的经验的所以就是心，最后都归纳心，所有的众生的境界都是在心。心本来就是无量，不但呢，佛教有这个道理，连西方苏格拉底也是讲这个道理，道教其实也有这个道理。所以在我们的思维里面要需要这个无量的 dimension， 如果我们有这个无量的 dimension， 我们可以渐渐学分别而不执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无量的 dimension， 我们没有办法。有解脱的人 有机会解脱的所缘的人跟没有跟凡夫的不一样是在哪里？因为不管我们是修什么道，有禅道呢，有机会无量所缘，有机会无量所缘，那这个分别，我们所执着的分别已经不是那么真的，对不对？现在是很真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对真如，我们只有概念，没有经验。如果真如变成经验，不是概念，那自然我们就不会执着我们的分别。不过我们还是在分别里面，不过那些分别不是真的。那这是苦的意思。现在我们有学舍跟解脱有关系，因为思维自然，所以能够舍，这是悲传佛教的道理。罗氏也有在舍的部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也有讲过，在戒律本来已经有每个众生有解脱的种子，每个众生有莲花在他的心里面，莲花是代表清净，对不对？那佛开悟以后，他看什么？他看我们众生好像莲花沉在泥土里面，所以他想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所发现的法，没有办法。不过每个众生有莲花在心里面，因为心的自然就是无量，所以心能够接受所有的法，他能够接受抽的美丽的。昨天我们有学过是好的不好的美丽的抽抽的都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它本来有这个无量的dimension。那我们修慈悲心，就是来靠近这个无量的 dimension， 来这个无量的 dimension 跟舍有关系。我们昨天有看过有很好的比喻，因为你看森林，你不是执着每一个树，对不对？那大乘佛教一直在讲这个。如果你们是修特别依照清净道论的内观的过程，那其实应该每一个法要分辨，要做经验。那大乘佛教是说想入楞伽经等等，你了解全部，那不一定需要分辨每一个法，因为每一个法已经在真如里面， 每个祥其实是珍珠，因为我们用不同样的名字，不同样的概念分别它，那它就变成烦恼。缘起本来就是平等，我们是不平等，因为我们有我，所以我们有些破坏限制，破坏限制以后过大所缘，每个字悲喜舍要经过这个过程。那你修舍你怎么修？从最简单的开始到最深的，越来越加深，一直在了解解脱的情况。解脱的情况就是舍，只有佛其实能够究竟舍。为什么？因为他有法身，罗汉还是有他的习气，因为他没有修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些习气还是把握他的心。每个罗汉有他的习气，每个罗汉不一样，有不同样的心格。那佛在是理想，佛舍是完全。阿含经有故事，佛一段时间有一个婆罗门，他邀请他戒下，一戒下三个月，不过他很忙碌在做生意，做他的事情，他又忘记了。那现在在印度，你们可能没有做，今年下雨很难出门，而且偏僻的地方，那他忘记了，他们没有东西吃，那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在那个养马的地方，那阿难多他就切那些他有准备马的食物，阿难达就切然后摸，那给佛吃，佛很吃就很满意，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埋怨。为什么？他知道不好吃，不过不执着不计较。那些习气，罗汉也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这个罗汉跟中国罗汉会有一些不一样，印度罗汉也会不一样，对不对？那只有佛完全平等。所以他标准法是标准，法是完全平等。这个罗汉一定会吃馒头比较多，那些妻子比较多，那中国罗汉会吃饭比较多，被中国罗汉会吃也馒头比较多，饺子比较多，对不对？都不一样。如果佛他只吃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完全清楚他需要什么，依照他的智慧他就吃，依照他的智慧他睡觉，依照他的智慧他动身体，依照他的智慧他讲话，所以他不丢掉 完全不丢掉他的精进，他的正念，他的静安，他的舍，离不开他，连一点点都没有变化。所以他的想法变成圆满，所以菩萨道的理想不是离开善跟不善，是让善变成圆满，那变成法身。那在法身里面呢，慈悲喜舍圆满。如果没有法身，还是有他们的倾向，还是有喜欢不喜欢，不过已经没有烦恼罗汉，因为他不随喜欢，不随不喜欢，不过他是还有他的习气。什么是现在怎么入门？最简单的了解舍的重要，就是舍为眼，一切众生一照眼。所以你愿一切众生快乐，不过你还是知道有众生不快乐，因为你的身界，你还是舍为一切众生快乐，因为对修行好处很大，对众生也好处很大。不过众生，你舍为众生都在快乐里面，他们还是不快乐，你知道很清楚。修行人有定的人，你有定的才会思维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你没有定，你没有办法。虽然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你有定，你还是知道有不快乐的众生，你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念佛在还很多众生不快乐，念佛没有办法改变，那你怎么能够改变？不过他有需要，他知道能够帮忙，他一定帮忙，不过他帮忙随缘，随缘就是智慧。了解缘起，你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缘起的了解就是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佛了解很清楚，我们模糊。用自心观发大爱对众生，你是为众生好相度，很可爱的。你是为众生好像你的过去的生命的母亲等等。还是众生不快乐。那因为你是为众生为可爱的，他们都有快乐的种子，连在地狱的众生，连不好众生，很麻烦的众生，做很多罪的众生，他们都有快乐的种子。你要帮他们玩， 你要是为这个快乐的种子，他们不是不好，因为他们要不好，他们是不好，因为因缘。那如果你这样思维，你没有一个众生你能够导演，你只能够你只能够 commiserate， 你能够以为他们可怜，对不对？那因为你有慈，你自然会有悲，悲就是你要度他们，你要他们没有苦，那你还是修悲，那还是你如果有定，你思维一切众生都没有苦，因为你是在悲三昧，所以你思维苦，不过自己没有苦，因为你有三昧，所以你的心不动。不过你知道很清楚，还是众生继续受苦，众生的苦很明显。你不是瞎子，你知道，不过无奈，你了解缘起，你就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这是智慧。所以你能够度的众生你度，你不能够度连佛不会度，对不对？那你了解苦，那你也了解怎么欢喜功德，众生的功德，你也了解你要度众生，就嫉妒是最麻烦的事情。如果你想修菩萨道还有一点点嫉妒，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容易看得到。所以你欢喜众生的功德，所有的众生都有一点点功德，不可能是没有完全黑，没有完全白，连最白的还有一点点黑的，最黑的有一点点白的，不可能有完全黑完全白，没有这种情况。连最恶的众生，好像我不晓得希特勒啊等等，他们还是有一些功德。那你修习你愿一切众生，不丢掉他们所有的好功德，他们还是会没无奈。你可以看他发财，他现在变成穷，他有智慧，现在突然很不合理，他有修行，现在有定，还是他的行为不如法，你很容易看得到。那结果舍，怎么舍？你选择怎么开始舍？舍是很长的过程，因为你要了解舍的情况，就是解脱。解脱是真的舍， 十二不是说你不会有可以的时候，你不会有不可以的时候，你会有，而且注意敏感。不过你不执着，你不执着，所以在梵文阿毗达摩是说明那个心舍为阿帕克沙塔，阿帕克沙塔 no party、no party 怎么说，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是什么党都没有、non partiality、no party、在梵文就是 no party。如果你能够修阿帕克沙塔 no party， 那你在真的能够帮忙众生、度众生，用慈悲心。如果你有 party， 你怎么能够度众生用慈悲心？你就变成 one-sided， 对不对？你变成 one-sided， 怎么会有无量心？你变成 one-sided， 那你有边界，对不对？那边界跟无量心不会在一起。有边界没有无量心，有无量心没有边界。没有边界，有无量心，不是说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父亲，谁是你，这是完全不对。在中国以前，那些儒教的学者，他们很难接受佛教，因为他们像墨子这样，不分别的爱。不是这样，是要分别很清楚，在分别里面不分别，这是智慧。你还是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佛就是专家，教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在分别专家，所以他分别那么清楚，让大家受影响。不过他的分别是依照事实，他没有假什么，从事实他没有拿什么从事实，这是真如。所有的法变成真如，那所有的法就是法身。在众生的心，这个法身叫佛心。在众生的心的所缘，这个法身叫法心，法心跟佛心是在一起。佛心管法心，法心是被佛心管的，我们很难看得到。佛心、法心两个是平等。这个是法身， 那怎么修，怎么了解，都是缘起缘起冰丹缘起空，那怎么入？很简单，你是玄智，昨天我们有看过中心的人物，罗氏是说明他没有快乐，他也没有哭，不过其实是中心的人物，你没有倾向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是中心，你不够人事来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特别注意他，你没有特别分别他是好看还是不好看，还是他是好人还是不好人，你知道他在，那你就是为 I am so bugalo kamasaka 这个人 kamasaka 他的自己的就是眼，其他的自己的他没有 kamasaka， saka 是自己。在南传佛教，我们都诵那个十法，十法经，十法经是伽玛萨嘎伽玛达雅都伽玛班都伽玛巴提萨拉姆亚伽玛伽利萨提伽利亚那瓦巴巴伽玛达萨达雅都巴提萨提提。大家知道，众生是伽玛萨嘎，他们的自己就是业。伽玛达雅都，他们的遗传也是业。伽玛班都，也是他们的亲属。伽玛巴提萨拉姆，他们的皈依也是业。不管他们做什么业，善业还是不善业，他们变成那个业变成他们的遗产。不会决定，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是简单的说，这是第一部分伽玛萨嘎，不过要看全部。伽玛萨嘎叫做也是他们的遗传，也是他们的亲属，也是他们的皈依，依照他们的善还是不善业，他们受他们的遗产，他们无奈，不是说他们的遗产不会改变，因为业本来就是色跟切达那切达一多，你说你的意志跟过去的意志在一起，你的现在的意志是靠你的过去的事，对不对？一定要了解，两个合起来就是你的业。什么是业？业是samskara ayohana， 就是阿毗达摩的定义。samskara 是心， ayohana 是收集，收集心那变成业。你不收集心，那就没有业，罗汉没有业，因为不收集心，对不对？那现在怎么修？那一样，你是为一个人物，你能中心的，他是考验你喜欢的人也是考验，忠心的人也是考验，你导演的人也是考验，然后你过达无量众生，在 无量众生就是十二个归纳，十二个所言在十方里面。现在因为还没有定，多半如果有，那你是修120，如定出定；如果没有定，那你就可以归纳12，东方12个所言，圆堂，就是这里不是真的圆，就是了解智慧，他们依照在东方12个所言都依照他们的业的因缘，后面西方也是以他们依照他们的业的因缘，那这样十方，那先这样修，然后下午你跟慈悲喜合起来，然后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修一遍，然后就聊天，明天就是最后可以饮茶饮茶，聊天一起修，在等你有你的那个录音，他们也有合起来，先自行观，然后愿一切众生没有解脱苦，不离开他们的德，所以可以合起来。那坐在心里面这种印象，都出现在无量心里面，那对修行帮助很大。那渐渐我们比较学自然的留在静安的境界，用慈悲心而生，那烦恼会越来越少。阿弥陀佛。那可以加20分，然后我们就一起修，那下午就